好。 好啦，翻到嚟呢个今日睇真啲嘅第二节啦。你上回讲到呢，就系无辜嘅小市民同埋呢个普通嘅老百姓呢，本来谂住开开心心呢去呢、这个大连呢个沈阳旅游嘅，但系即系一去到呢个香港国际机场已经甩咗碌先啦。OK，咁上回讲到就因为可能你哋都系多比较多私人嘅要做，就去到个闸口系上唔到飞机嘅。咁上回讲到就系跟住你又决定咗唔可以翻屋企，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俾屋企人耻笑。咁我觉得亦都会嘅啫。咁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其实我想翻去问翻之前嗰次咧，其实你头先同我讲话你买啲酒买啲烟咧，你要出翻嚟香港噶嘛？咁你啲嘢摆喺边度啊？ 咁其实系可以寄存翻原本买嗰间嘅免税店嘅，咁系会俾翻张 receipt 你嘅。 好似听日系嚟嘅，再攞翻咁样嘅情 系啦，冇错。咁当然啦，咁行李，咁我哋就再掹翻出嚟，咁然之后咧就搵呢个中港巴士啦，咁然之后就去。其实我哋都系好混乱噶啦，咁首先去咗东莞先讲啦。 但系其实即系我想问一问嗰个心路历程咧，即系你出翻嚟啦，攞翻晒啲行李啦，OK。咁点解会有个冲动系要去呢个翻大陆嘅咧？ 唔系都犹豫咗一阵嘅，就首先喺个通港巴士个门口咧，咁当然啦，咁啊小市民又要食支烟冷静下先啦，啲咁捻冲击嘅 即系 嘢， 太过 shocking 啦， 系冇错，啲咁捻冲击嘅嘢，梗系要吓，又错名啊，屌你老味，又 嗱，你 又俾多三嚿， 做咗几样嘢啦，嗱，错咗个名啦，OK，跟住又改航班又要俾钱啦，OK，我嗰时候冇谂到 嗱，即系啲 翻嚟嗰程又要改钱啦，咁你嗰晚冇去住间酒店又系 cancel 咗噶啦， 系 钱就俾咗噶啦， 系， 咁即系净系嗰日唔见咗，都跌咗1,900。 跟住咧，我醒起咧就打俾我个 friend 嘅，佢以前都系做呢个咁嘅地勤嘅，佢话吓，做乜唔一次过改埋啊？咁样系啊，收三嚿噶。我话点解你啲以前啲同事个个都嗨我嗨面咁样啊？跟住就话哦系咁噶，佢系对个个都系咁样噶，佢对自己同事更加嗨添啊！ 我唔系咁，可能真系都系接触得，即系特别对嘅。如果你去嗰地方，咁真系香港人去真系都唔系特别多。我谂下讲，即系我成日飞机上去都系同胞嚟嘅，好似咁就咁啊，去到你哋跟住定翻个神之后，就决定咗系唔可以翻屋企嘅，系咪？ 系啦，当然啦， 当然 都要揾笪地方过个夜。 嗱，嗰阵时嗱，你计算下咧， 嗰阵系几点钟啊？应该 时位7点钟左右。 7点钟又唔系好早嘅， 唉，你计算下就嗰、那个，首先啊，嗰啲已经使咗1,200啦吓，跟住咧买啲烟，买啲烟使几钱啊？ 1,900。 哦，咁咪都未去， 唔系嗰啲可以享用到嘅， 唔系个旅程都未开始就已经系吓、啊，已经系足够咧，使嘅钱咧系足够可以 cover 嗰个旅费啊，3,000几蚊嘅啦，OK。 都唔紧要嘅，咁啊跟住点解会有咁嘅 decision 嘅咧？我真系。 哦，咁我哋都需要揾笪地方休息，即系平复翻心情。 我真系想翻翻。 咁喺香港，如果揾酒店过夜嘅话，都成千人啦。 我当然唔会啦，我当然唔会。但系你心都心。 嗱，首先第一个选择就系会唔会喺机场瞓一晚咧？咁当然啦。 梗系唔会啦，你第二日嗰架飞机都系咁上下时间飞。 系啦，一样5点半。 因为如果你5点半飞到上去大连，我估就要去直航，佢唔停嘅。你去到大连，我咁 3个半钟就九点几 咗啦， 九点到啦， 系啦，咁啊都呢个否决咗啦。 所以呢个就唔会喺机场。瞓 嘅，唔系有面子唔可以翻屋企啊嘛， 系啦，冇错， 咁就决定咗北上啦， 系啦，冇错， 咁拣嗰个东莞个地方叫咩名话？ 系一个桥头镇嘅叫做三正半山酒店， 咁其实佢都系近住深圳咯，即系出咗深圳。 其实唔近噶，坐呢个巴士去要2.5个钟头，咁然之后再坐呢、這个佢嗰啲咁嘅 van 仔再去嘅话咧，20分钟。咁啊，总共差唔多3个钟头。 咁即系话，就算你7点钟决定咗离开，你去到湾酒店11点钟啦，应该 差唔多啦。咁啱就11点钟入闸嘅话，系可以过夜噶嘛？ 哦，咁其实点解会选择去嗰度咧？ 哦，因为近排我就比较喜欢呢个地方，因为硬件靓、软件靓嘅。 咁我知啦，小市民咧不嬲都有调查开呢、這个啊东莞嗰个市容啊、市貌咁样 嘅。我成日听佢讲系阿厂长介绍俾佢识嘅啫嘛。 系啦，呢家地方就我自己揾翻嚟嘅， 都系开拓者精神。咁系个消费点样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 嗱，咁就一般就分3种消费啦，600、700、800都包埋房钱噶啦。 600、700、800，你讲系嗰个软件个费用？ 系啦， 系嘛？ 冇错。 啊，即系 suppose 我理解就800应该系啲比较高级嘅软件啦。 系啦，咁最主要量度嘅方法都系高度嘅啫。 OK，咁就咁啊，去咗啦。OK。咁你冇话即系佢已经包埋房先过夜噶啦嘛？应该我理解就 系啦，但又黑喺度咧。阿哥又生意好捻旺喎。 你嗰个去星期几嚟？ 礼拜日晚。 礼拜日晚都好旺，系咪嗰个波体啊？ 我哋都唔知拗晒头，咁啊然之后呢就话因为佢本身桑拿部嗰度啲房呢就比较敷，咁啊我哋要加多$48呢住呢、这个酒店客房嘅。 咁、哦、但通常喺呢啲情况里面，你都通常如果我冇理解错，如果去到要等你嗰啲地方有个免费嘅自助餐食㗎嘛。系咪食翻个自助餐先再等嘅咧？ 炒粉面饭嗰啲咁啦，咁啊，其实我哋都冇乜兴趣食噶啦。 等嘅时间系真系好耐。 本身咧，以前我去开咧系唔需要太耐，而且系可以即系质素方面都会比较好少少嘅。 嗰晚咧， 濑晒嘢啦， 即系平时见到都全部都冇嘅。 系啦， 咁啊，平时嗌开 number 全部冇嘅。 系啦，冇错。咁啊，但系当然啦，我哋都系屙尿隔个渣。咁啊，拣咗大概一个钟头到，咁啊，终于拣到，系啊，需要一个钟头噶，咁啊，拣下拣下，总有好嘅。 但嗰、那个场系多呢个本地人去消费啊，定系多香港人消费？ 通常系本地人 我。我听你嗰个交通唔似系香港人会去消费嘅地方。 系啦、啊，一个正常香港人系唔应该去呢啲咁嘅地方嘅。 即系佢都去啦，佢啲近火车站例如常平啊嗰啲。 系啦、 啊， 冇人介绍系唔会应该去嗰个地方嘅。 冇错。 OK。啊，咁就最后系几点钟可以上到房咧？ 我哋大概12点到啦，咁啊， 一 般就120分钟嘅服务，咁啊，正常要做嘅嘢都做晒啦，咁然之后就踢我哋去呢个酒店客房瞓，但系又点知个酒店客房好卵靓嘅喎，五星级酒店嚟嘅， 咁唔奇啊， 即系啲荷花啊、赏鱼啊， 系啊，一个即系度假村嘅建筑方式，系啦，冇错， 所以明白点解国内咁中意搞呢个基建啦，因为有啲原因噶嘛，系咪？咁就嗱，咁嗰晚有冇咩特別嘅趣事咧？除咗要特別要揀好耐之外， 其實都係一般咁嘅嘢啦。咁只不過一路喺度諗翻今日發生嘅事嘅時候，哎呀，真係瞓唔著咯，屌！ 都有啲吐得浮生半日閒。 系 咁，第二朝有冇话要几点钟要走嘅？ 咁啊，原则上嚟讲12点退房啦。咁当然我哋就10点零钟嘅散水啦。 咁你好啱啊！咁你今次一定唔会迟到啦。你10点零钟走，就坐翻嗰个车，你又嗌翻嗰个车个 number， 你系识翻翻去机场。 哦，因为系来回票嘅。 哦，来回票。 来回票咧，其实咧佢嗰架7人 van 咧，15分钟一班。咁只要你两个小时前咧打去 book 定位咧，咁就会有位噶啦。咁我哋 嗰个钟数应该都得你两个人坐 嘅 啫。 都唔系噶，都本身佢架车就咁嘅。喺常平汇美酒店咧，佢会接咗你先嘅。但系咧，佢嗰、那个嗰班即系中港车咧，喺呢个皇岗镇太子酒店嗰度，即系 group 埋晒啲人载客嘅。 系，我哋再上一架大嘅。 系啦，即系佢唔系大嘅，佢有中港牌嘅7人 van 啦。咁、 okay. 一架比较靓少少嘅中。7人 van 啦，咁我哋去 可能系内陆嗰程就系可能系啲面包车， 系啦 ，cheap 啲嘅车，咁啊， 但系去到皇岗就一定系一架7人车坐。 去嗰程咧就咁有个西班牙人噶嘛，同车嘅，咁啊唔知做咩生意啦吓。 西班牙好多生意做嘅， 系啦，但系佢哋又醒到居然住呢个皇岗，咁都真系屙尿隔个渣啊！ 咁佢好多即系厂好多人带过去去咯，我哋识路噶嘛，我觉得就真系。OK， 咁就咁你第二日几点钟去到机场咧？ 咁啊，我哋咁 有冇 skip 咗一啲嘢系你想发表嘅？ 咁其实我哋就未试过咧喺深圳湾度咧经呢个汽车咁去过关嘅，咁啊发觉咧系唔使落车 噶嘛， 系啦，冇 伸个头出去嘅啫嘛， 系啦，咁啊其实系可以偷运好多嘢嘅。香烟啊，嗰啲咁啦，系啦。 哦，佢抽嚟检嘅啫，又唔系 话抽中你咪大镬咯。 通常偷运得最多就系汽油， 系都系嘅。 啊，同埋胎啊，如果个车攞上去可以换嘅嘢，通常都系呢啲嘅啫。 咁啊，今次啊好乖，好准时，2:30就去到香港机场。 又系见到嗰啲人。 其实都系嗰几个啦，都系地勤嗰啲咁嘅肥妹啊，喺后喺面嗰个阿姐啊。 首先咧，一个非常重要嘅嘢咧，就系咧嗰个改名费$300咧，就系唔可以琴嗰日过数嘅，咁我又要再改多次。 OK， 系啦， 系啦， 咁搞嚟搞去， 佢都系收你一次钱啫。 但系佢改第二次咧，嗰、那个人咧又抄错佢个名字， 系啦，亦都错多次。 系啦， 咁啊，当然 嗰个地勤人员系香港人嚟噶， 香港人嚟噶， 香港人系啦， 咁啊， 你个名好难写噶。 都少少啦，咁但係我哋 英文拼音嚟嘅， 係啦，咁啊，其实我哋即係本身我哋都唔觉嘅，我哋走去即係本身去安检 出境嘅个时候啦，係啦， 咁啊嗰条友见到喂个名唔啱喎，又要去改多次啦，咁今次当然唔使收费啦，咁啊当然嗰个姐姐仔俾人屌撚咗一镬啦。 OK， 咁啊顺利过关之后攞返你寻日买咗嘅 嘅煙啊、酒啊， 係啦。咁然之後我哋嗱嗱臨咁去閘口等啦，一個鐘頭前等定啦，係啦。咁就安心地等上機。 咁即係如果你真係飛嗰日星期幾啊？ 真係飛嗰日咧，星期一嚟嘅。 嗰日架飛機悶唔悶啊？我想問下。 其實都悶 悶 嘅， 悶 嚟 嘅。咁係有旅行團啦、啊，定係 唔係旅行團嚟？ 有少許旅行團，我見到有啲香港嘅婆仔。 但旅行团通常安排坐喺呢个机嘅中间或者尾噶嘛， 系啦，冇错。 啊，咁但系大部分都系国内人嚟嘅， 有香港人，但系成架机全部大部分都系大陆人嚟噶啦。 O K， 得明白。 因为好地地一个香港人都好少会无啦啦走去大连嘅，咁啊， 生意做紧啫。 系啦，咁啊，空姐方面啊都相当高质啊。 系嘛，咁就喺飞机旅程里面有冇咩特别咧？啲飞机都应该好新噶啦，我估而家。 啊，唔系噶，好残旧啦，又细。咁啊，其实咧就。成部飛機咁啊，得两排嘅，各三个座位嘅啫。 有啲好危险嘅位啊，引擎位咯，坐喺。 系啦，咁然之后仲见到嗰个机翼咧，有啲生锈啊，残残地咁咯。 咁诶，个飞机好细啊。 咁即系其实呢个航班都唔系真系特别多人搭啦，应该咁样理解。 可以咁讲。 咁啊，到咁啊， 沿途上机瞓觉啦， 都冇特别嘢噶啦，你都唔会谂住食下啲飞机餐噶啦，系嘛？ 食少少啦，多少 食嘢 嘅 ，OK。 OK， 咁你到咗去呢个大连个机场叫咩名啊？ 周子水定周水 子？哦，周子水系 系啦。 咁去到之后咁啊，过关应该都好方便啦，系嘛？ 咁个机场系相当之内陆机场 feel 嘅，咁啊好简陋咁啦。 几多 度啊？ 落机嘅时候？ 落机大概系12度左右啦。 系啊，跟住喺个飞机望，点解咁 Q 蒙嘅？ 入秋，你里边暖啊嘛，好似变冻啊嘛，蒙咯。 系啦，咁啊，我哋就喺度猜想紧，究竟系大雾啊，定点样？但系冇理由啊，秋天点解会咁大雾咧？咁都唔紧要。咁啊，落到飞机，咁啊，好啦，咁啊，谂住去搭的士，咁啊，走去的士站。其实个天依然系好蒙啦。咁然之后，我哋发觉点解硬系啲的士会经过，但又唔捻会停低嘅咧？ 讲价噶嘛，系咪要？ 诶，唔系，佢系停都冇停过嘅。咁原来呢 我哋分开㗎嘛，係咪？即係如果你係落嚟落客嘅，你又唔可以上客，要去返嗰边排队㗎嘛，係咪？ 都唔係。原来呢个的士站呢係有个掣揿嘅。 即係揿先人有车埋嚟㗎。 係啦。 咪路先进㗎。 係啦，冇错。咁啊然之后我哋就。 虽然我唔知道究竟个我係揿咗掣个的士埋嚟啦，但係的士见到我哋走埋嚟啦。 咁但係大连大连个机场系未有地铁去到嗰边㗎。 其实呢大连嘅地铁呢就未係咁完善嘅。咁基本上係得一条线嘅啫，咁唔会经过机场。 我知都係市中心嗰条线啦，应该。 係啦，冇错。 咁啊大连搭飞机唔係 sorry， 唔会咋。搭呢个出租车去呢个市中心其实耐唔耐嘅。 嗱我哋就坐咗大概。 其实大连系用啲咩的士我真係唔知好耐冇。 其实都差唔多嘅，同广东嗰啲差唔多嘅啫。咁八蚊起标啦，咁一路跳标，咁跳到唔知36蚊咁上下啦。 开3.11蚊，系啦， 系啦，咁我哋坐咗大概20-30分钟左右啦， 就已经去咗市区啦。 咁我哋一路咁坐车，见到个街景，哇，咁静嘅，十室九空咁样，全部拉晒闸嘅， 系啦，市围9:几啊， 冇错。 咁同佢早天黑都有关 系，系早收。 佢大连有冇冬令时间啊？应该冇噶。 呢个唔清楚。 我见到有一啲博物馆佢嘅时间咧，冬天同夏天系有分别嘅。 咁但系系去到要坐机落的士到嘅咧，其实 半个小时到啦。 咁 啊， 唔算远，去机场离个市中心半钟头啫。 系啦，都可以嘅。咁啊，我哋就首先去呢个我哋嘅酒店啦，宜必思酒店啦。咁啊，都系贪佢平。 平，佢而家几钱啊？200-100蚊一晚。 199人仔，咁啊，我哋去咁啊，谂住拗下，之前嗰晚嘅酒店啊，有冇得啊褪啊，或者剩咁啦，系啦，冇错，仲夹硬死同我哋讲话，你哋嗰个酒店取消咗咯，所以你要重新俾钱。 系， 咁啊，当然， 我哋咧吸取咗喺呢个渣甸咧做鹌鹑嘅呢个咁嘅态度咧，就发起呢个内地人嗰个发盲咁嘅情况， 即系翻到国外变强国人。 系，我唔理，都有 勇武抗争， 系冇错，咁啊，知都搞掂咗啦。 系啦，咁啊，即刻俾翻之后嗰两。 次咧就呢个新嘅学习咧，永远咧做人咧就唔好咁贪春 啦。咁啊，咁啊去个酒店房间，应该酒店房间就唔会好大嘅啫，但系应该几干净。 系啦，好的色嘅啫，咁啊，但系都干净啦，佢个格局都 即系啦，外国管理系唔同啲。 系啦，冇错，咁纯粹系个 lobby， 唔知点解残旧旧啊，咁啊，好似咁。 酒店我喺国内我住过咧，通常都系会有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就通常会系 你俾一个好平嘅价钱，又会有一个早餐食噶嘛？我唔知道你间 佢会包埋嘅，包埋 系啦，早餐嘅。 咁啊，同埋有时如果去嗰啲，不过可能你大连嗰啲喺已经系市中心啦。即系通常如果去有啲我去过喺呢、這个啊天津嗰啲咧，就会系净系有下边有埋停车场嘅，嗰啲人揸车去嘅。咁我谂你嗰度应 该都会有，都会有， 即系啲人就 drive in。 系啦，冇错。咁啊，当然咁嘅收费咧。其实包嘅嘢就好少嘅啫，连个风筒咧都要俾低两嚿水押金先可以攞上去用嘅。 咁两间房里边有咩？ 两张床啦， 一间房有两张床。 系啦，我哋本身即系瞓咧就两个人嗰种 double single 嘅房。 系。 咁啊， 即系俾 double bed 你，每间房有两张床。 系啦。 咁你间床，你间房唔会太细间啦，如果咁讲。 一般啦，咁其实你对比起啲靓嘅酒店，当然系比较迷你啲啦。 佢嘅洗手间比较简单咯， 系啦。咁啊，基本上啊，大力啲，好似都会踢爆佢咁啦。 比较欧洲式嘅设计啫。 系啦，连即系洗面嘅毛巾都冇嘅，系有条抹身嘅毛巾嘅啫。 O K， 冇扫跑嘅吓， 有电掣啊嘛， 有电掣。 O K， 好多嘢都需要自备嘅。 有冇上网 咧？都冇嘅，系要楼下先有 WiFi 嘅。 O K。咁就咁你哋去到酒店嗰个时，应该维持应该系十点松啲嘅啫。 九点半到九点零到十点左右。 过关都好快，其实喺大连系咪？ 系噶，冇错，因为都冇乜人入境啊。 即系你去到都唔见有啲人出境入境得你要玩飞机嘅。 系啦， 当然啦。咁啊，阿小市民一落机嘅时候又已经引起啦咁啊，又系好有意咁嘅问题就 系、是，系啦， 究竟可唔可以食烟 咧？因为我哋见梦墙度咧系完全冇告示牌写住 no smoking 啊，或者 打开个窗食物都冇问题。 唔系，我哋喺即系攞行李嗰个运输带嗰度，咁然之后咧，我就好斗胆咁问咗一个问题： 喺国内嘅时候可唔可以食 烟？系啊， 梗系唔得啦。 唔系，咁啊，当然啦，我哋 佢哋打火机收啊，点食啊？ 本住求真嘅精神，咁问一问个姐姐啦，咁然之后个姐姐呆捻咗一呆，咁然之后就话。是不允许的咁样样，咁啊唯有咁死死地气啊出翻。 佢唔会嘅，而家你国内机场应该都唔食，因为你连打火机都唔可以打入关，你边有火机点烟咧？ 但系佢系冇告示牌噶 ，understood 咗噶啦嘛，我咁耐冇翻大陆，我知啦，话嗱，我而家打火机收晒噶嘛。 咁问下咯。 咁啲人都系而家好多人，我而家我唔知啦，即系早几年都系啲人一离开机场，啲人派打火机噶嘛，即系做宣传噶嘛，你知即系你知唔知啊？真系。所以而家你有咁嘅谂法，即系去边食你有打火机咩？你都冇打火机， 因为喺香港唔使收打火机嘛。 O K， 系啊， 喺香港唔使收，但系你个打火机如果你带喺身，你都入唔到，你都过唔到安检嘅，应该喺香港嗰边。 香港过到啊？ 啊，香港过到啊 ？O K， 系啊， 得明白。咁就唔紧要啦。咁啊，翻到酒店之后，咁你应该十点钟到你梳洗完之后都准备活动噶啦，因为已经饿成晚嘅嘛，系咪先？ 系冇错。 咁啊，我哋就其实本身咧，我就有 plan 咗呢个行程啦。咁啊，食嘅方面咧，咁谂住打边炉。咁啊，但系咧附近嗰啲系啦，冇错。附近咧就收 Q 晒。咁啊，我哋唯有问下的士佬，咁啊边度即系比较热闹啲夜晚。 但啲好危险喎，如果问的士佬嘅。 咁啊又唔系嘅， 通常一点到你阿妈都唔认得嘅。 咁啊都还可以，咁啊佢就点咗我哋一笪地方叫民主广场附近，咁咧就嗰度就有啲酒吧、夜总会啊、食店啊，咁啊都仲有开嘅。咁啊我哋就先去一间即系喺大连啊比较多分店嘅连锁店啦，叫同德来火锅。 听个名都会卡住。 系啦，冇错。咁啊，其实佢个装修格局啊都系比较似呢个麦当劳咁嘅。 哦，即系间麦当劳入边就 打边炉，冇错。 或者系咪个形式系有啲似即系你带咗你埋去坐低之后，因为你点嗰啲嘢 系啦， 跟住佢上啲嘢就全部都好 standard 嘅，包括个汤底都可能我袋袋住咁啊，打开倒落去嗰啲啊。 佢啊又唔系嘅，咁啊就咁捧咗盘汤嘅， 可能喺背后倒咗唔知啦。 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见收费都合理，咁啊。有好多名词我哋系唔知系咩点咗先算嘅。 例如 呢个叫海蛎子啦，海蛎子，或者海兔啦， 天兔， 海兔。咁啊，原来海蛎子呢就蚝嚟嘅。咁啊，海兔呢就鱿鱼嚟嘅。 系大啲嘅鱿鱼。 系啦。咁 啊，真系好大隻嘅，真系。 咁啊，佢嗰啲蚝呢都好大隻嘅，咁样一碟，咁啊，其实好多隻添嘅。咁啊， 价钱系点样？ 24蚊。 咁即系其实去嗰度打边炉食海鲜都系 某几类型嘅海鲜平咧。 系啦，冇错。因为都系大连嘅特产嚟嘅。咁仲有佢酱料呢系任不过有个柜咁啦。即系，然之后我哋去到喺度， 啊，小市民就好兴奋啦，咁啊， 居然有蚝油啊，咁啊，梗系尽情地不啦，咁啊， 跟住有问点解嗰个系蚝油，识写蚝油， 咁海力士又唔写 Q 六号嘅咧？ 系啦， 大家 可能佢惯常用语嘅，其实啲话咁可能地方用语啊。 咁啊，我哋咁啊咩都点下啦，羊啊、牛啊，咁啊乜叉都点下，咁啊食到好饱，咁啊饮饱食醉，埋单都系199。 咁好抵喎，如果两个人嘅话。 系啦，冇错。咁啊， 咁食完饭维持系几点钟到咧？大概咁样就发到就十一点钟差唔多呢样。 十一点半至十二点左右啦。 但系你再行翻出门口，系咪已经大部分嘅铺头已经关门啦？定系 嗱咁正常铺头咧未关晒门， 系啦，你未知嘅 吓。咁但系咧附近嘅我哋见到好多 KTV 啦、会所啦、酒吧嘅。 系。咁你跟住嘅谂法系点样咧？ 咁啊一路行啦，望下门口，咁啊门口又会有条龟公啊溜你入去嘅，即系嗰啲所谓部长啦，咁啊递张卡片俾你，咁啊我哋都系谂谂，因为我哋都比较攰，同埋第二日其实我哋嘅行程比较早，系啦冇错，咁啊我哋行程都比较早，咁我哋都唔想浪费即系虚耗我哋体力啊， 因为之前嗰日咧已经系真系非常之疲。疲累啦，已经 咁啊！谂过原来之后咧，个疲累系唔同方式嘅。O K， 系啦，冇错。咁啊，我哋一路行啦，咁啊，见到有间即系有歌舞表演嘅即系 夜总会啦，即系可能入去有个大厅睇 夜 总会 啦， 都 唔知系咪夜总会嚟。 系夜总会嚟嘅， 佢系都 佢楼上都会有啲卡拉 OK 或者成咁。 即系佢系可能有个大厅，你可以坐喺度饮嘢睇表演，咁可能另外有啲包房咁样啦，系嘛？ 冇错， 我估系 咁啦。啲夜场啦吓，总之就 咁啊！我哋入咗去，咁啊，佢啊入面啊非常之嘈啦，咁啊佢个装修咁啊都比较似系嗰种点讲咧？ 总之有咁浮夸都咁浮夸㗎啦，佢嗰啲外墙就吓。 係啦，咁 你反而去啲地方你有冇留意佢嗰啲消防通道喺边度？ 我哋当时冇諗过呢啲问题。咁初楼咁劈张牌过嚟又唔知乜撚嘢大酒套餐 啊。叫 做乜嘢啊 ?Alex Cup,Alex Cup。 係 啦。唔知咩文华社定乜 Q 嘢咁上下啦。咁然之后咁劈张牌咁唔知有4488又乜鸠套餐 ,688 又乜鸠套餐，喂但我哋喂真唔想饮咁多喎。咁 唔係未必488多，可能未必好多俾你饮嘅嘢。 唔係又唔知有茅台有乜鸠又剩嗰啲咁啦。咁然之后各自点杯嘢饮。咁台上面呢咁有啲女仔跳下舞剩啲咁嘅。 大家估下嗰啲女仔系咩国籍嘅呢？ 我冇真係唔知喎。 是菲律宾。 我咁我哋唔怕冻咁佢哋咁地方。 我哋都系拗晒头嘅，其实呢个场合都好特别啊，好洋化嘅。 咁而后面有啲鬼佬呢就揽住啲奔妹啊，又好开心咁样啊咁样 囉。哦系咁 样。系啊冇错。 我哋湾仔系差唔多嘅 ,ok。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主打都系东北妹啦，咁都会有啲东北妹喺度跳下钢管舞啊，咁扭下绳啊咁啲咁嘅。 咁大部分东北妹呢都系一脚可以硬死你嗰啲嚟嘅 ,ok。 系啦咁都有一两个都系可以嘅。 咁但係最后係喺度特留几点钟呢？ 咁其实我哋一路咁即係其实佢呀咁有啲咁嘅表演啦，咁个bartender又话可以俾50元买个花圈咁送 哇呢啲好旧㗎 喇。係啦冇错。咁 呢啲系喺台湾传过嚟㗎应该系。 可能系啦。咁然之后咁我哋都咁放低几十蚊。 咁所以当然啦对于啲八九十后咁未接触过呢啲嘢嘛。 呢啲可能你要睇翻，即系假时嗰啲台湾片，可能系呢个柯俊同做啊，黑社会大佬。 当然啦，初头我哋都， 初头我哋唔明白咩嚟嘅。 系啦，我哋都期待，即系有条女走埋嚟俾你揽下成咁。 我哋唔系噶啦，如果你觉得就应该真系即系点下歌啊，送下花圈啊嗰啲啦， 送下花圈，跟住咧。 咁就 一嚿水掟过去， 系啦，咁然之后走过嚟咁 say 个 hi 就走捻咗啦。 冇错啊， 冇错。咁然之后咧，咁 重点仲未吹场啊。 系啦。咁我哋咁听下歌啊，睇下舞啊，咁样。 其实都唔系咩歌嚟㗎啦，都系烦撚到你个楼啦。 系唱啲咩歌嘅呢？其实如果你有多鬼佬嚟唱 歌。当然啦，唱嗰两条呢个奔仔嚟嘅。 係啦。咁鬼杀咁嘈嗰种咁呢。咁然之后呢无啦啦有条友。咁肥头得意嘅。个样系貌似呢个倪匡。 係冇错。 咁走入嚟咁就有条棒友同埋另外一个就唔知系。 着住件名牌嘅冷衫。 唔知嗰个系老细定乜撚嘢啦，即系间铺。 跟住斯斯然就行过嚟啦。 咁个个就好似好瞩目咁样啦，咁坐撚咗张台度。咁然之后呢又有个头先跳舞嗰啲女咁走埋去咁控下食，执下波饼食咁啦。咁然之后我哋就奇怪啊呢条友 乜撚嘢人嚟嘅咧？ 即係你嗰個人係去入嚟係坐喺另外一張台，唔係坐你嗰張台度。 附近啦， 附近 啦，嗰張台啦。 因為我 唔係嘅，我哋係坐呢個 bartender 嗰度嘅，係啦。跟住佢咧就斯斯然下， 即係突然間好似有個賭神下嚟咁。 係啦，咁啊隔離有條即係著住件咁啊皮褸嘅，唔知係保鏢啊定榜友咁，係 啦。冇錯。跟住咧，嗱，首先形容下啦嚇，佢一慢慢行入嚟，跟住咧就。突然间咧，嗰两个宾仔走过去啦，我帮你除衫先啊，咁啊，跟住啦，除咗衫啦，啊，跟住啊，好好笑容咁啊，坐喺度啦，佢冇讲我任何嘢噶，跟住咧就攞两打啤酒就摆喺度，跟啲果盘就上啦，啊，跟住啲宾仔唔知点解咧，就突然间咧就跳舞。 但系咪除咗你之外，你觉得系咪其他？即系你嗰日去到你嗰个钟数嘅时候咧，其实嗰、那个即系所谓嗰、那个夜总会其实多唔多人？ 其实都算多㗎。 咁但係佢入嚟嘅时候係得你有呢 个。佢入嚟嘅时候其实差唔多12点㗎喇。 但係得你有呢个奇异嘅眼光，我哋个人都望住。 唔係因为好多人都走咗㗎喇嗰陣时。係啦，咁其实喺中间嘅时间呢就不断都系跳舞啊，咁啲激光啊，咁啲蛇啊，咁嗰啲咁嘅跳舞女郎呢就不断喺上面。啊！跳钢管舞啊，又转圈啊，咁啊跳好辛苦嘅。 咁不如嗱，我哋呢度停一停啦。嗱，究竟头先话入嚟嗰个貌似赌神，有个龙五做跟班嘅系边个咧？咁我哋去到下一节先至再继续啦，好嘛？ 好啦， okay, 好， 拜拜。